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艳蕊，70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在律师事务所、中央统战部、公益机构工作。2006年创办社区慰老服务机构乐龄，十年扎根社区，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者，将专业照护的现实与公益理念的情怀相结合，让中国老人能有尊严的养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艳蕊。采访那天，王艳蕊顶着大风从石景山来电台，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十几分钟。她是那种一见之下就让人觉得特别踏实放心的人。王艳蕊，您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法律的是吗？ 是的。 那你是一大学毕业就开始从事养老的相关工作，还是说后来才干的这一行？ 也还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毕业先在律所做了一段时间， 做律师。 对，然后后来呢又进到一家环保的民间公益机构，中间呢去了一个政府部门的那个全额事业编， 嗯， 然后又回到草根机构，然后做社区发展。所以中间经历过一些，就是从民间的到政府，然后又回到民间，然后这样我06年的时候开始发起的乐龄。 我听你之前的那几段哈，那个职业都是蛮让人羡慕的。首先做律师，然后呢到政府机关，那也是事业编制，也是很多人羡慕的，稳定啊。那为什么最后转行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做律师没有意义吗？也挺有意义的。 嗯，因为我其实因为是学法律出身嘛， 嗯， 然后就原来还是抱着点理想来做这件事情的。我之前因为我也提过，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当时入学的时候有江平老师带我们做的入学宣誓， 嗯， 比如说持法律之利剑，守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圣洁。其实这句话就我一直对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嗯 嗯，但是当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其实是去法院实习，包括我学完法律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毕竟是国家机器啊，在现实中可能他离真正想要推动的一些东西还是有点遥远，就是帮助到一些真正一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所以我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就我毕业，我是99年毕业嘛， 嗯， 做了半年多律师。然后本来家里其实是希望我还是进到那种国家单位，然后但是后来我自己就当时其实是先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地球村中国青年报讲一篇报地球的女儿，然后讲当时的那个就是发起人的廖老师的故事， 嗯，廖小艺。 对，我看了那个报道，然后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就114查到他的机构的那个联系电话，我就打过去问他们你们要不要人， 嗯， 然后他们说啊， 你是希望做一些你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特别真实的那种有反馈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我当时其实就那会儿刚也还比较年轻哈， 嗯， 就也没有特别想清楚到底会是什么，就是只是后来我就去了那儿了。 就是那样一脚踏入到了民间公益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头。 嗯， 但我觉得他确实第一，他可以接触到很多的，那会儿是做环保嘛，垃圾分类呀，做社区 很具体的工作了， 具体的工作。 嗯， 当然中间呢，后来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家里头还是老觉得我们做这种环，就是民间组织 不靠谱， 就 是 非政府组织，老人有的时候甚至是觉得不知道你天天在搞什么。 嗯， 然后就后来也是，就是说那我考公务员，然后就考到那个中央统战部下面一个和平统一的一个促进会里面去。 嗯， 我做了2年，这个真的是确实很高大上。我们基本接触了各自那什么侨办、台办啊、外交部，我们都是带着华侨华人， 嗯， 就来做这些参访的工作，还是蛮高大上的。 嗯， 接触很多国家领导人 啊， 对，对，所以但是就自己，第一可能自己不太适应，有点这种政府风格的工作，就我是属于闲不住，确实是，但是还是不太适应。然后最后我就实在是不太想干这个，然后最后还是辞去了这个工作。然后 好不容易考上的。 就是反正跟家里人也商量说，我要不干，我就觉得我要再干下去有点要抑郁的感觉，说我能不干吗？他们说那你要那么不喜欢干就别干了呗。嗯， 工作是好工作，但是不适合你。 对，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然后我就离开以后，其实是碰到我之前地球村的同事，他们在做社区发展的工作，社区参与的工作。 嗯， 然后说你要不要志愿者，我就过去帮忙。然后在做帮忙的时候呢，后来也就作为全职，他们也是刚刚创办， 嗯， 就参与做这种参与式的社区培训，就接触了很多社区问题， 嗯， 啊，社区的低保啊、残疾人呀，啊，各样社区的这种就困境的一些人群就接触比较多。然后我就觉得，就离我想干的事儿会更近一点，但是它还是一种培训。 嗯， 它还是就是说是倡导性的， 嗯， 就跟环保也是倡导， 就没有具体的服务。 对对，我自己内心老是觉得，我想去真正的解决一点什么事儿，就让自己有点价值。 嗯，要实实在在的经我的手帮助了别人， 对， 那种感觉， 这样可能会有意义一点吧，就是自己觉得可能是。然后，所以我06年就离开我上一家伙伴机构，然后就准备发起这个社区未老的，因为我们在社区呢接触最多的就是老年人。我在做培训搞活动的时候，来的基本都是退休老人。嗯，你在社区看到的也都是老人，因为我们主要工作很多都是这种老社区啊这样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组织关注到这个群体。 嗯， 那其实民间公益也很多，比如做环保的、做社区的、做打工子弟、做教育、做妇女儿童、做残疾人，特别多。在那会儿的时候其实也不少民间公益发展的，但是做老人的组织就特别少。然后你一说做老人，大家第一反应是这应该是他孩子的事儿，然后应该是政府的事儿。 那是哪年呢？ 06年。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好像很少有真正的民间组织，一个社会组织去关注到这个群体，要不就是把老人送到养老院， 嗯， 啊，要不这个说就是这应该是他孩子的事情。那一个社会组织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群体的。我们看到大量社区里头这些老人， 嗯， 啊，包括我那会儿，当时我们走访嘛，我们跟着居委会一块走访这些社区，然后那个主任就跟我聊说，我们真的。就是很少有人做这个事儿，我们要去做他特别欢迎。然后他说你看我们当时就有一对老人，说都是老伴儿照顾老太太，老太太是躺卧床很多年，老头呢岁数也不小了，然后孩子又不在身边，就是突然有一天老头病了，就身体不舒服躺床上没起来， 嗯， 结果2天时间就没有人，因为老太太够不着电话，老头自己躺在床上又起不来了。那主任给我讲说，我后来都后怕，后来是那个老头自己，就爷爷是自己缓过来了， 哦， 起来说打电话，然后再叫那个孩子们，就也挺老远的过来，说其实这种说你说像这样的老人就没真没人管，居委会就跟我讲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其实是这样的一些群体越来越多， 嗯 啊，当然还有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我父母，因为我父母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我小时候就是我母亲其实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人。我家最多的时候曾经有3个残疾人，还是老，就我姥姥姥爷都是脑溢血，半身不遂，然后我的叔叔是一个残疾人，他是那个知青砸了腰，我很小就一直在我们家，所以我们家最多的时候有3位卧床的这样的人， 都是你妈妈照顾， 我妈妈照顾，而且同时我还有哥哥，那会儿我上幼儿园，我哥哥上小学，我父亲他在铁路部门工作，就一周回来一次的那种，就是我母亲一个人，而且 太厉害了， 而且她还是优秀工作者， 哦， 她带的班又能在他们全就是全年级都是特别棒的那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可能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哥哥都要帮着就倒屎倒尿啊，端饭端菜呀，然后照顾我叔叔啊，班上班下呀，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老人的这种感情啊什么， 我后来在分析我最后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能有这样，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嗯，是啊，你说在旁人听来一下子从特别高大上到特别接地气，中间的反差还是挺大的。 对， 社区里头的事儿是很繁杂的，特别琐碎，但是可能越是这种琐碎的事儿，越是能够让你看到一星一点的这种变化的事情，你可能越踏实哈。 对对对， 越适合做这种特别接地气的事情。 对对对，就会让你觉得确实是很踏实。就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跟社区里头的很多老人都建立很好的关系，或者其实是陪伴了很多老人。 嗯，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老人离开。我们最早那个爷爷是90多岁照顾80多岁卧床的奶奶，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后来我们在提供一些志愿服务、义务服务。当奶奶有一次住院出院以后，我们给她协助她做，就是等于一些上门的专业护理，协助她翻身呀、洗澡啊这些。嗯，后来奶奶走了，后来她那个孩子也走了，那个爷爷现在已经快九十七了，都已经应该说是百岁了。 嗯， 然后爷爷就是我们定期去看他的时候，他也每次都说燕蕊就是对我非常有感情，见到我就说哎呀燕蕊啊，就是对不起，我们同事有时候去都想，我说哎让燕蕊过来，我想他了什么的。我说我一般都会去，我觉得就是你陪伴这些老人，当时就第一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伸了一把手。我们做了一点事儿，其实有的时候也做不到太多，啊，但是就他对你的那个感激，或者你觉得你自己还是真的有一点意义， 嗯， 而且你就是走在社区里面，看到那一个一个的那些爷爷奶奶、大叔大妈们，然后就觉得确实很就是不高大上，但是很 踏实，特别实实在在的那种踏实感。 对，就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别人也对我们乐龄，就是我们这个机构。认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接地气， 嗯， 我们扎实，所以我们同事我们大家一起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我们天天都奔波在各个社区里面，那我觉得这种是真的会有一些让你自己能够有点意义吧。 王燕蕊70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在律师事务所、中央统战部、公益机构工作，2006年创办社区慰老服务机构乐龄，十年扎根社区，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者，将专业照护的现实与公益理念的情怀相结合，让中国老人能有尊严的养老。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燕蕊。 2006年创办乐龄， 嗯， 那个时候你有多大？ 我30岁，29岁。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29、30岁的时候，就是咱们传统讲而立之年， 对，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人生转折，才发现了哦，原来我要干的事情是这样的。 嗯， 当时你有没有想到过，你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是一回事， 嗯， 照顾别人家的老人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自己创办这样一个机构，可能这未来。这些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对，是的。 当时可能也就是觉得哎呦，这个事情我做着感觉很好，我很有价值感，我就去做了，也没想那么多，是吧？ 对，就是我的当时实际上是说哎，这事儿挺应该干的， 嗯， 然后那就开始干了。其实我们最开始就在社区做一些老年志愿者的动员， 嗯， 组织志愿者去探访老人，做一些这种关怀性的服务。但我一路走下来到现在，今天上午我们是第8家社区驿站正式开张， 嗯， 我们还有一个中心马上要开张，然后就觉得其实这一路的时候这个酸甜苦辣就太多了。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说，如果当时知道会这么多事情，我还要不要选择这个这个东西，真的 是不知道哈， 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再让我重新去选择的时候，其实我说我肯定还会选择这个工作，但是我就会真的有时候会有些犹豫的， 嗯， 就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即使我今天我就是我们总是在选择一条最难的路，就我们要服务的，比如在开始的是中低收入的社区老人， 嗯， 然后要服务的是高龄失能的老人、失智的这些老人， 嗯， 就我们在选择服务的时候，就当每一条都有可能岔路的时候，我们总是在选那条比较难的路。但选这个难的路的时候，我觉得这其实是 就是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们希望真正去解决这样真正有社区里有问题，就这个社会问题的这批， 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对， 不是为了单纯挣钱。 对，那肯定是不是？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没有赚到钱的。这个 对呀、 啊， 我就想说啊，2006年你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你的启动资金从哪来？ 嗯， 或者说你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吗？因为你这是一个公益性的项目。 对。这个我们最开始启动的时候就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就是自己拿了一点钱，然后刚开始的资金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比如我们组织有一批无收入老年妇女做手工，找老师教他们做手工，然后通过义卖，然后看能不能返回给他们点钱。当然第一年基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因为老人做完我就收回来，但其实是卖不出去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鼓励老人，因为那些有的老人都快80岁，他们就是一直说我不会做，但是我们通过鼓励他做手工，说你能做，你学习，然后做得很好，还能卖，还有一定收入。我们有一个阿姨就说我一辈子都是靠伸手管我老公要，然后管孩子要，老公没了就管孩子要，然后现在我自己通过我的手工我挣了一点钱，过年给孙女发个红包，买点菜啊什么的，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时候，她说我觉得这个钱不多，但是真正就让我觉得我自己有尊严和价值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头，我们当时最开始投入的就那一点钱，然后还有一些组织 支援，但实际上东西也没卖出去。 没有，但是后来慢慢第二年， 然后你给的钱相当于 对都是我们第二年后来慢慢开始有一些项目资金，我们也申请一些基金会的项目。 嗯， 最开始我们其实申请政府项目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那会儿不是一个正规的这种社会组织 啊、 然后我们是到了2011年才注册，我们现在叫乐龄老年社工服务中心 哦， 然后才开始有政府购买的服务支持。然后 那之前5年时间呢，那怎么坚持下来呀？ 那会儿其实一年的资金量大概有20-30万，当时全职同事也不多，几个人，就申请一些基金会的项目，有一些亏损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在补， 自己掏钱。 对 对, 对， 就是说前几年根本就甭提赚钱。 对，然后、现在也 没还得往前贴。 对，因为现在 也不挣钱吗？ 对，因为现在 养老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发展，大家都说这个市场前景很好、啊、 对，是一个朝阳，大家都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它就是比如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是一个挣钱。我老说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养老很重要了，然后政府也很重视了，也有好多企业想进来了。 嗯， 但我总是第一句话说，如果你想挣钱 就别来， 我建议你不要来。第一，它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它即使是做得比较好了以后也就是一个微利行业。比如我现在新开站点的时候还是有一定投入的，但是当然拿到就现在很多政策在支持我们，比如可以减免房租啊，然后设备的配备装修改造政府都会给支持，但即使这样你前期运营还是要投入一些的，所以它就是比如到第二年第三年你才可能回本。所以我们是从2011年开了第一家日间照料，就是2013年开始有小型的社区驿站服务，2015-2016我们的一个服务模型才开始成为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这个其实到现在 10年时间， 对，真的是10年 才有一点稳定的收入。 对，它跟大政策是有关系的，就原来很多时候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弱一些，然后都是觉得家庭养老应该都靠子女，但是慢慢其实政府也在这种公共服务养老服务上投入也在越来越大。 嗯， 啊，我们也在做一些政策的影响，因为比如说我自己也在日本学习，然后我去了很多次日本，然后学习日本的这种养老服务，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小型的社区综合服务，其实就是日本那种小规模多功能的社区服务。 社区综合服务，你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养老驿站， 对对 啊，日间照料，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现在你们提供的服务都有哪些？ 我们现在这种服务它其实是在社区里面，这种老社区里面建一个小型的站点，这个站点有10到15张床位、那床位呢它可以有老人在这儿短期托管，比如出院以后的照顾啊，子女出游以后老人可以短期托在这儿，或者保姆有临时有情况的，那它也可以日间照料，早上送过来晚上接回去、然后同时我们还有老年餐桌，周边的老人每天可以在这儿吃饭，我们也有送餐，然后我们还可以比如上到老人家里头去给他提供小时的服务，比如住浴帮他洗澡啊，然后住节，然后还有住行。我们周边都是老社区嘛，然后有的是没有电梯，我们有那种爬楼机可以把老人从楼上接下来，就动不了的那种老人、然后接到楼下，然后他要去看病去医院的这种服务，就我们在社区里头是一个综合照料的一个服务中心， 都特别具体的事儿。 对，而且是这些老人特别需要的，比如老年餐的，然后这种失能老人的照护，而且是在他最困难的，一旦家里有一个就是我们说 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就整个他的照顾人员会受特别大的压力。 嗯， 那他有时候实在是不行了，都快崩溃了，然后会送到我们这儿待几天。就其实对家庭照顾者也是一个最好的家庭喘息服务。 嗯， 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在社区里面，而且老人他就觉得还是在家里头。 对对， 他子女都会每天早中晚都会来看他一下。嗯，然后就楼上，比如说从那个我们有一个老人其实是卧床的，老太太在照顾，也是保姆换了一茬又一茬都不行。我们这儿开张以后，然后他就把爷爷送过来了，然后每天爷奶奶就早上转一圈，中午转一圈，晚上转一圈，同时呢他有时候还在我们的餐桌吃饭。 嗯， 那这样的服务其实他就觉得哎呀对他来说压力特别放松，这就没有什么也不需要。而且老人如果一旦需要去医院，因为老人还是要定期去医院的，我们会协助他送到医院。就这些服务就是能够觉得 特别的贴心，我听着都觉得 就是都是这种老人真正需要的。对，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老人，就让他更好的能够在家庭在社区里头更有尊严的更好的去享受他最后的这个晚年生活。 对，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哈，你说真要是纯上养老院，可能好多人还是接受不了。 对， 他自己接受不了，孩子们其实也接受不了。 嗯， 这样的话在一个社区里头其实就在自己家门口。 对， 就跟家里也没太大区别哈。 对 对, 对， 也很方便的。 对， 但是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服务，你这样一个小的驿站能辐射周围多少人群？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10到15张床， 嗯， 基本上床位都是满的。那同时我们每天现在比较稳定的站点能有5、60、70份老人在这儿吃饭。我们还会辐射周边2到3个社区的上门服务， 嗯， 还有政府购买的一些项目里头，就独居老人会做访视，定期打电话上门探访，防止他在家里发生意外，大概能够辐射100多位上门的老人，就是居家的老人的这种服务。 那这一个驿站差不多周边的2、3个社区就能照顾到？ 都可以的。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一个驿站，它其实可以辐射周边2到3个社区来开展这样的综合服务支持。 你这个主意是从哪想出来的？我听着真的特别好用。 对，我们是就是这么多年其实是一步一步试出来的。 嗯， 像刚才说我还要让这个机构能够运营， 嗯， 我不能永远贴下去，说句实话贴到后来我自己也快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想那还得让它运营，我又想服务这么多老人。06年刚创办的时候其实是组织志愿者做老年的互助服务，老年的那个去探访，嗯，然后后来呢年轻志愿者他流动性有点大，所以我们就变成就是让发动这个社区的老年志愿者去帮助这个社区的一些老年人，以老助老老的这种项目。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还有一些失能的老人的这种照顾，人家光靠志愿者还不行，因为志愿者呢你不能天天上他们家给他做饭帮他洗澡，这些事儿你临时有个情况可以，那就需要专业服务队伍，我们就组建了专业服务队。 那这就是专业的了， 对， 招专业的人士， 专职人员，我们专职人员， 那就是你得付人工资。 对，所以我的居家服务当时付工资，就是我招来的人去做服务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是很好的事儿，但是我收的那点钱都不够付人的工资。 嗯， 因为他毕竟 这个也不行啊，那你长期就拖垮了， 对对， 做不下去了。 因为他那种服务，我们是要培训他，就是等于是护理的培训，然后是我的全职员工，他还不像中介的家政那种模式。 嗯， 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老年人的服务选择量很低，然后而且我是09年开始做居家的，那会儿其实社会认可度也低， 嗯，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那个居家服务就是就没有做得太起来，然后我们后来在11年的时候启动了日间照料的概念 啊， 当时只有日间照料，但只有日间照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概念很好，但真正来的时候，中间有好多就是社区有一个叫微循环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还差着好多个小点， 嗯， 就是比如说，其实你如果来的都是那种健康老人，那他也不太愿意付费。 嗯， 他顶多在这儿玩一玩啊，唱唱歌啊，然后那种的，那你就没有体现出你专业服务。 嗯， 当我们想服务的是失能失智老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把这个老人送过来，早上送晚上接，就路上的这种接送成本是很大的，尤其是身体弱的来回变动对老人的身体并不好。 嗯， 然后我们在13年的时候其实是又做了一个调整，就是可以有短期的入住这种情况。当我们这又调了一遍以后，我们才真正开始有这种就床位的稳定收入，然后后来又有老年餐桌的稳定收入，上门服务的稳定收入，包括政府购买服务也开始支持，然后这个驿站的运营才慢慢的好起来。之前都是走不通再试，再不通再试，就这样慢慢慢慢走到今天。对， 十多年在社区服务于老人，王艳蕊肯定也遇到了不少委屈事儿，但是最让他开心的是得到了老人和家属的认可。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